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侯亮平回想起蔡成功的恐惧表现，心头掠过了一丝不安。如果他这时能看到看守所面对面讯问蔡成功，那么就可能避免一场风波。可惜的是，一个重要电话让他把这件事忽略了。电话是盟友赵东来打过来的，他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陈海手机上的那个举报电话查清楚了，竟然是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留下的。可遗憾的是，刘庆柱死了。侯亮平和赵东来碰了头，赵东来向他介绍说，举报人刘庆柱9月21日在岩台山旅游时死于心肌梗塞，因为人死在外地，而且有误导说他出国旅游，市局费了一些周折才查清楚。这位财务总监死于陈海遭遇车祸的同一天，而且一打举报电话就旅游死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赵东来还说了一个情况，刘庆柱的老婆吴彩霞听了死者的举报电话录音，一开始不承认是丈夫的声音。刑侦人员把刘庆柱的家人都请来，挨个的听录音，亲属几乎一致认定举报电话就是刘庆柱的声音，吴彩霞才不得不承认。据吴彩霞说，是山水集团封了他的口，高小琴来探望过他，给了他200万元，条件是不许对外谈起丈夫的死。刘庆柱在电话里提到的账本，吴彩霞一口咬定没听说过，她只知道丈夫很害怕，都有些神经了。得知丁义珍跑掉，就像着了魔，经常的发呆，说丁义珍没跑，是被人做掉了，说高小琴和山水集团早晚都得出事儿。刘庆柱还在老婆面前说了给高官打钱的事情，说是都是他亲自打的，不经第二个人的手，包括打给逃走的丁义珍，数额都很大，让他想想就害怕。侯亮平及时想起了省油气集团和刘新建，问赵东来，吴彩霞是不是提到过刘新建？赵东来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他说，不过说山水集团有赵立春儿子女儿的股份，他们年年分钱，也都是刘庆柱打款。据吴彩霞说，刘庆柱在山水集团干了十几年，给这些官员打钱就打了8、9年。明白了，这个吴彩霞是关键的节点，由此伸展出的涉嫌杀人案归赵东来的公安侦办，涉嫌的职务犯罪归他们反贪局办。吴彩霞说的这些现在只能算是孤证，只有找到秘密账本才有说服力。真是奇怪，吴彩霞知道老公刘庆柱这么多事，怎么偏偏不知道这个关键的账本呢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一开始连刘庆柱的声音都不承认？这也太诡秘了。侯亮平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吴彩霞， 解开心头的疑团。吴彩霞是一位中国大妈，那种见过面也难以让你记住的大妈，看上去不算老，最多50出头，打扮却很大妈，花花绿绿的衣服把整个人衬得像个彩球，狮子毛卷发冲天怒放，配上一张扁平的大白脸，很有喜感。侯亮平和陆亦可见到他时，他正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跳广场舞。片儿警把他从花枝招展的队伍中叫出来，让他很不高兴。谁呀你们？陆亦可出示了证件，检察院的。吴彩霞显然有数，声调缓和了一些。你们检察院找我干啥？陆亦可说，了解一些情况。吴彩霞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该说的我昨天都和公安局说了。侯亮平说，账本的事儿你没说清楚。吴彩霞立刻否认，什么账本啊，我不知道。傍晚的小区广场乱糟糟的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估计吴彩霞也怕自己家的事被小区的熟人知道，主动提出有什么事到他家里说。侯亮平正想到他家里看一看，实地观察一下死者刘庆柱的生活环境，就和陆亦可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同意了。随后两个人跟着吴彩霞去了他家。吴彩霞和刘庆柱住着一套40-50平方米的两居室，装潢老旧，家具过时，这让侯亮平产生了疑惑。一个在山水集团拿着50-60万年薪的财务总监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？在这个不相称的家里打量着，侯亮平又发现了一个疑问，这里四处挂满了吴彩霞的照片，从青涩的青少年时代到如今的半老徐娘，唯独没有一张死者刘庆柱的照片，甚至和刘庆柱的结婚照都没有，看来这两口子的感情不怎么好。侯亮平在小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坐下，陆亦可也在对面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下了。侯亮平直奔主题，盯着吴彩霞的大白脸，直言不讳地说，吴彩霞，我明确告诉你，刘庆柱在举报电话里提到了一个账本。吴彩霞躲闪着侯亮平的目光，走到饮水机旁去倒水。是吗？刘庆柱既然举报时说有，那也可能就有这么个账本吧。侯亮平说，也可能。吴彩霞，你真不知道这个账本吗？吴彩霞把两杯水放到他们面前，这种事儿死鬼绝对不会告诉我的。听得这话，侯亮平很意外，心想，这么说来，刘庆柱的嘴还很严。如果刘庆柱嘴严的话，吴彩霞又怎么会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的秘密呢？吴彩霞似乎看出了侯亮平的疑惑，主动解释着，哎，你们别不信呢，我和刘庆柱其实早就完了，我们俩一直都各管各的，他挣他的钱花，我挣我的钱花，他不让我占他一分钱便宜，我也没一分钱便宜给他占，说出来恐怕你们都不信，他这回死了火化，我都不在跟前儿。侯亮平立刻发现了问题，哎，吴彩霞，你说什么？刚才？吴彩霞的眼皮一翻，我说我们夫妻一直各人顾各人呢。不对，你说他这回死了火化，你都不在跟前，啊？吴彩霞一下子就愣住了， 我这么说了吗？我没说。 一直在用手机录音的陆亦可马上回放手机录音，吴彩霞赖不掉了，冲着侯亮平和陆亦可苦苦的一笑。好，我承认这话是我说的。刘庆柱是在哪儿火化的？是在烟台市吗？ 是。 这我事后才知道。说清楚，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五六天前吧，高小琴找我在火化单上签字，我才知道的。行了吧，就这些事儿吧，我能去跳舞了吗？ 跳什么舞？你怎么这么冷漠？ 哎，我不跟你们说了吗？我们各顾各的。 好，吴彩霞，这就是说刘庆柱早就火化了。 吴彩霞摆弄着涂得血红的指甲，轻描淡写地说： 对，刘庆柱的后事都是他们单位山水集团给办的，最后烟台火葬场那边非要补我的一个签字，说是怕上边查，否则呀，我都不知道刘庆柱这王八蛋死了。 陆亦可逼问着，刘庆柱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当真是死于心梗吗？ 吴彩霞说：这我怎么知道？高小琴说是死于心梗，我就认了呗。 侯亮平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。怎么，他高小琴说你就认了？ 吴彩霞的嘴一撇：反正是死了呗，谁管他怎么死的。哎，行了吧，不就这点屁事吗？我得去跳舞了，明天有个比赛。 侯亮平拍了拍沙发的扶手：哎，别急呀，不会耽误你明天比赛的，有些事儿我们还得了解一下。吴彩霞，你和刘庆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对刘庆柱怎么这么冷漠呀？好好说清楚，不行的话就跟我们到检察院去说吧。 吴彩霞不想去检察院，又怕惹上嫌疑，就老实地说了起来。不是他冷漠，是刘庆柱太混蛋。她嫁给刘庆柱时，刘庆柱一无所有，婚后住的房子还是他娘家的拆迁房。就这样，还不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他，还要和他 AA 制。只因为他的房产在婚前做了一个公证。后来他想要个孩子，生活抚养费就是谈不拢。刘庆柱养孩子也要和他 AA 制，他一气之下不生了，要离婚。刘庆柱却不肯，他工资低，又没地方住，就和他死缠。过了几年，刘庆柱咸鱼翻身，应聘进了山水集团，拿上了十几万、几十万的高薪，这才想离婚了。他却不同意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混好了你就走，要走也行，先把100万青春损失费交上来。刘庆柱根本不承认他有过青春，别说100万，100块都不愿意出。从此拿着高薪在外边包女人，还不断的换。临死前泡的那个小王还不到20岁。吴彩霞恨恨地说： 现在好了，他到底死了。他活着的时候我没享他一天福，这一死倒得他记了。人家高小琴一把给了我200万抚恤金。 侯亮平听明白了，既然他们夫妻是这么一种恶劣关系，刘庆柱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秘密告诉他呢？侯亮平让吴彩霞做出解释，吴彩霞这才说了实话，说是刘庆柱什么都不和他说，但和同居的小王说。这对狗男女在荆州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房子住，他侦查到了以后 就在隔壁也悄悄地租了一间，偷听他们说话，录他们的音，把秘密全都录下来了。陆一可的眼睛亮了。吴彩霞，你还录了他们的音？吴彩霞说， 是啊，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秘密。刘庆柱这些年到底存了多少钱？离婚时应该分多少给我？我得有证据啊。咱们国家的离婚法我研究过了，法律上说了，结婚后的财产算双方共有的，得平分，是吧？ 陆一可说，那是婚姻法，不是离婚法。 对，是婚姻法，这谁不知道？可对我来说就是离婚法，我从结婚开始就酝酿离婚了，这离婚是一场世纪大战呐。 侯亮平对他说，吴彩霞，别跑题了，不说离婚了，说录音。哎，你住他们隔壁，隔着一堵墙啊，这音怎么录？跑到他们房间放个录音机？ 不是不是，我不是007，干不了那惊险活。 刘庆柱是个小气鬼，租住的破房子是木板分隔的，不隔音。刘庆柱和小王放个屁，我这边都能听清楚。哎呀，他们干事时候叫的那个欢呐。 侯亮平是哭笑不得。哎，别说他们干事，说刘庆柱和山水集团。 吴彩霞就又说起了山水集团，说是录音时没想到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这么多秘密，把音录下来之后真的吓坏了。他就和刘庆柱摊牌说，刘庆柱，你干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，你要跟我好说好散，我就把录音都消了，要不我就去举报你们。 刘庆柱一点也不怕，还说汉东省的反贪局长叫陈海，让他直接找陈海举报。 吴彩霞说，我傻呀，刘庆柱给这么多大官打钱，我举报了哪个大官都能灭了我，所以没去举报。 后来他才知道，刘庆柱当时就想向陈海举报了，巴不得他去打头阵呢。 侯亮平听明白了，吴彩霞，这么说高小琴一来找你，你就猜到这是谋杀，根本不是什么心肌梗塞意外死亡。 吴彩霞愣了一下， 是，我当时还想呢，幸亏死掉的不是我，是那个天杀的。 陆一可问，你为什么不告诉警方？ 吴彩霞却把眼皮一翻说， 你这话问得怪呀，我为什么告诉警方啊？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，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刘庆柱。 侯亮平揶揄他说， 对，他是你仇人，何况他一死又让你赚了200万。 吴彩霞舒了一口气说， 就是嘛，人又不是我杀的。这下我说完了，能去跳舞了吧？ 侯亮平苦苦的一笑， 可以可以。 啊，对了，你那些录音呢，都交出来吧。 吴彩霞说， 没问题，本来我录这些是为离婚用的，现在用不着了，放我这儿也许是个祸害，没准啊让我也梗掉呢，你们赶紧拿走吧。 说着走到卧室翻腾了一会儿，提着一包录音带出来了。 给，都在这儿了，不过磁带钱你们得付一下，145.6块，我这有发票。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，掏出200块给吴彩霞。 行了，别找了。 下楼离去的时候，吴彩霞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又欢快地加入了跳舞的大妈队伍。侯亮平和陆一可上了检察院的车， 启动开走。车开过小区广场时，陆亦可看着跳舞的五彩霞感慨不已。侯爵，你说他这叫什么婚姻呢？ 侯亮平开着车苦笑着，哼，戒备森严，彼此算计的婚姻呗。这种奇葩的婚姻也少见，咱们今天算开眼了。 陆亦可却说，现在彼此防范算计的婚姻并不少，比比皆是，尤其是这些年大城市的续房时代开始以后，婚房上名就是一种防范。 陆亦可举例说了自己的一个闺蜜，结婚时男方买房子没写上她的名，给她留下了心灵上的阴影。结婚以后男人事业发展不顺，靠她来挣钱养家，她就果断地离了婚。说是不离都对不起婆家的设计，让男人守着她的婚前房产过去吧。 侯亮平听了半晌都没说话。 200块钱买来的磁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。吴彩霞说的没错，刘庆柱和那个小女子的叫床声占了相当的比例。有价值的吴彩霞已经在公安局交代了，陆亦可讥讽局长给检察院造成了200块钱的损失。虽然最终也没找到刘庆柱说的那个账本，没能掌握拿下对手的关键证据，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幸运了。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公安检察两路同时突破了，长久的坚持坚韧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。迷雾正一点点地散去，对手们的面目渐渐地清晰起来。